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的眸子渐转森冷，展昭，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同我讲话。 那是因为他们都怕你，你位高权重，生杀予夺。 你不怕吗？哼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白日从我手中逃走，自以为来去自如，不受我胁迫，就敢在我面前放肆了是吗？字字生冷，咄咄逼人。展昭眉心蹙起，强自压下心头的不悦，默然道： 不敢。 你当然不敢。端木翠盯住展昭的眼睛，缓缓自腰间抽出穿心莲花，练枪自他腕上搭下，练身轻荡，雪亮的银色枪头映出周遭不规则的怪异暗影。因为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第二次。展昭几乎要被激怒了，修长手指死死抓住巨阙剑柄，手背青筋隐约可见，他居然还要打。展昭不是不清楚端木翠绝难认输的性子，也曾想到自己白日里的逃脱不至于给端木翠响亮的一记耳光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堂堂端木营的主帅居然擒不住一个无名之辈。他只是心怀侥幸，他认为自己去而复返和为余都一案做出种种努力，可以让端木翠稍稍探知他的心意，他绝无恶意，至少不要再用那种审视和怀疑的目光冷冷打量他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几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，因为端木翠很冷静地配合他，允许他带人去高博简营捉拿程启的同犯，审问程启时他绝不干涉，任他依计行事，哪怕这计谋是瞒着他的。展昭以为这是两人难得的默契，甚至一度为了这默契暗自欣慰，直到这一刻如被冰水当头浇下，被利用和戏弄的愤怒之火瞬间鼓作烈焰。这算什么？鸟尽弓藏吗？兔死狗烹？方才端木翠所有的不动声色都只是为了余都一案能水落石出，如今心愿得偿，便与他重算旧账吗？或者不是重算旧账，自展昭逃脱的那一刻起，端木翠心心念念就要连本带利讨回这笔账吧。他的穿心莲花可引展昭的警血已经很久了，展昭觉得前所未有的疲倦。以前他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清者自清，倘若言语无力，他的行止总还能堵住悠悠之口。但是在这里，言也好，行也罢，都是那么苍白。展昭惨然一笑，握住巨阙的手慢慢垂下去。 我不会跟你打的。 你不跟我打？难道你要引颈就戮？端木翠觉得荒唐，纤长手指慢慢抚过练身，触及枪头锋芒。 哼，展昭，出剑吧。 展昭垂目不动，颈上忽的一凉，练枪的枪头已经抵住了他的喉咙。 我没什么耐心的。 看得出端木翠是在强自按压怒火，你再不出剑，我会割断你的喉咙。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将军满意。打赢了又怎样？打输了又能怎样？将军不想要我的命，若要我死，不会拖至今日，既不让我死，又不让我安生的活着，处处猜疑于我。我逃是罪，回来也是罪，背负杀父同的嫌疑有罪，为自己洗清冤屈还是有罪，当初隐瞒自己来历有罪，将身世禀明将军之后还是有罪。若将军与展某意味而居，还请将军扪心自问，要如何自处。 展昭这番话字字有力，掷地有声。端木翠惊愕之下，手上微颤，枪头一抖，在展昭颈上划出一道极细的血痕。 你 你先前说是为人言辞所动，要在这乱世之际立一番功业，我姑且可以认为你是要投奔于我。但是展昭，既投身我旗下，就该听我调遣。你怎么敢跟我对着干？刀戟相向在先，毒酒相逼在后，任意出入，是我军营于无物。展昭怒极反笑， 原来在将军眼中我有罪，只是因为我不听话。 端木翠一怔，倒是来了个默认。 展昭堂堂男儿，顶天立地，就算真的投身将军旗下，也比整个代旦一剑亮风做出一番轰烈事业，绝不会为了讨好将军只顾养将军鼻息，唯命是从。将军荆棘木龙困我在先，毒酒相逼在后，一切只凭义气，不问缘由，把展昭视作无言无骨之人，简直如踏草木，有什么资格要展昭做琼瑶之报？想必是平日里对将军摇尾献艺之人太多，将军以为偌大天下尽是如高伯简向将军唯唯诺诺逢迎讨好之流吗？ 端木翠脸上白一阵青一阵，有生以来他还从未被人这么当面指责过。正将之间，外间脚步响起，伴随着阿弥清脆的声音。 姑娘。 端木翠迅速收回练枪，随即转过身去，再不看展昭。帐帘一掀，带进微微的寒气。阿弥的脸被夜风吹得有些发红，他的目光在展昭身上停留了一回，明亮的眸子里透出笑意来。 姑娘，军帐已经收拾好了，我现在就带展昭过去吗？ 展昭一愣，下意识看向端木翠。 他让人为我收拾了军帐？ 不用了。端木翠眼睫低垂，语气平淡。我想来想去，展昭还是不适合留下来，你送他出军营吧。阿弥一怔，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端木翠就转了心意。 送他出军营？那展昭要到哪里去？ 我怎么知道？哼，安逸这么大，他爱去哪里去哪里，只不要在我眼前晃便是。哼。语毕，他连留也不愿多留一刻，皱着眉头从阿弥身边过去，狠狠掀起帘幕，一矮身便出去了。阿弥愣在当地，看了看还在轻轻晃荡的帘幕，又看看展昭，一脸的不知所措，好久才迟疑道： 展昭，你又怎么得罪我们姑娘了？ 展昭不答，顿了顿轻声问道： 将军让你为我收拾军帐？ 是啊。 一说起这个，阿弥好看的两道弯眉又蹙到一处。 方才打发了高伯简将军他们之后，姑娘让我收拾了一处干净的军帐出来，还要拨两个兵位给你差遣的，谁知道一晃眼的功夫。 阿弥轻轻叹气，一只手负气般的扯着腰间的束带，忽地看到展昭面色不对，忙开口劝和。 不过我们姑娘一直便是这样的脾气，刚才说的话忽然要改了也不定。展昭，姑娘让我送你出营，这便是放了你了，想必姑娘不在意心你是昭哥的细作了，只是你会去哪里啊？ 他如此问时，心中好生忐忑，生怕自展昭口中说出要远离安逸的话来。展昭被阿弥方才那番说辞搅得好生烦乱，他以为端木翠一心疑他，按不下心头火气，这才有先前那番怒斥。原想着依着端木翠的性子，想必暴跳如雷，还不知要生出多少后事来，没料到他竟然忍了下去，还让阿弥送他走。念及此节，展昭心中忽的一空，他的话说的那般重，也不知端木翠有没有往心里去，这要搁着事在开封，必是眼圈红红的走了。一时间心里又是难受又是心疼，转念又一想，为何自己到了尘渊之中，素日里的沉静平和全不见了，这般焦急难耐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内里五味杂陈。 阿弥连喊了他几声，他才回过神来。 什么？ 我是问你会离开安逸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